天天对你说 I love you。 你总说我像只帆船，每天都在海里飘。每当你想我的时候，总是不在你的身边。难道你不曾知道海的辽阔，海的美丽？你却微笑着说，你只想做我的港湾，像海浪一样的温柔，我投入你的怀中，忘记了大海的辽阔，我为你唱起这首歌，这首歌。唱起这首歌。